这份东林点将录的内容相当精彩，排第一的托塔天王是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第二号男主角及时雨宋江由大学士叶向高扮演，戏中其余主角以排名为序，不分姓氏笔画。玉麒麟卢俊义、吏部尚书赵南星扮演，陆云龙公孙胜、左都御史高盘龙扮演，智多星吴用、左玉德、廖昌七扮演。那么鉴于以下100多人中没有路人甲、宋兵乙之流，全部有名有姓有外号的官职，篇幅太长，故咱们就不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啊，在之前斗争中给魏仁妖留下深刻印象的杨莲和左光斗都得到了重要角色，其中杨莲扮演的是大刀关胜，而左光斗是豹子头林冲。当然了，创意并不是魏公公首创的，灵感爆发的撰写者是王少辉，时任吏部尚书。这位王尚书啊，并非等闲之辈，据说他虽然唯命是从，毫无道德，人品低劣，但相当女性化，长相优美，还特别喜欢给人起外号，所以江湖上的朋友给他也取了一个响亮的外号王媳妇。这个王媳妇向来尊重长辈，特别是对魏公公，他知道自己的公公不识字啊，写的太复杂看不懂，但水浒还是听过的，所以想了这么个招。魏公公很高兴啊，因为他终于看到了一本自己能看懂的书，兴奋之余他跑去找皇帝展示这个文化成果。可是当皇帝拿到这份东林点将录的时候，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啊？哎呀呀呀，魏公公热泪盈眶了，他终于遇到了知音呢。在这世上要找一个文化比他还低的人是太不容易了。本着扫除文盲的决心和责任，魏文盲对朱文盲详细解说了水浒的意义和内容。皇帝满意了，他翻开首页看到了托塔天王李三才，随即问了第二个让魏公公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如此朋友实在难寻呐，有生以来呀，这个魏公公第一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问，他马上将自己听来的托塔天王晁盖的故事和盘托出，从升平入行当强盗，智取生辰纲、梁山结义等等，是娓娓道来。然而他还没有讲完，这个皇帝大人就用一声大喝打断了他：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讲坏话竟然讲出这个效果，那一刻呀，魏忠贤觉得自己的人生啊非常失败，他闭上了嘴，收回了这本书，再没有提过。至于他回去后有没有找王媳妇算账就不知道了。除著书立言外，魏公公成为圣贤的另一标志是修祠堂。所谓祠堂啊，是用来祭奠祖先的，换句话说，供在里边的呢都是死人，而魏公公是唯一一个供在里边却又活着的人。修祠这件事儿是浙江巡抚潘汝珍先弄出来的，为表尊重，他把魏公公的祠堂修在西湖边上，住在他旁边的也是位名人岳飞，就是岳庙。这个由头一出来就不得了了，全国各地只要有钱的就修祠堂啊，据说袁崇焕同志也干过这活。为显示对这个魏公公尊重，祠堂选址呢还专挑这个黄金地段，比如凤阳的祠堂就修在了朱元璋祖宗皇陵的旁边，南京的祠堂竟然修在了朱元璋的坟头。崇八兄在天有灵，知道一个死太监竟敢跟自己抢地盘，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喽。但最猛的还是江西， 这个江西巡抚杨邦宪呢要修祠堂，唯恐地段不好，竟然把朱圣贤就是朱熹的祠堂给砸了，然后在旧址上重建，以表明不破不立的决心。书写完了，祠堂修了，为人妖当圣人的日子不远了，各种妖魔鬼怪就跳出来了。最能闹腾的是国子监监生陆万龄，他公然提出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忠贤修祠堂。他还说呀，当年孔子写了《春秋》，现在魏公公写了《三朝要典》，孔子是圣贤，所以魏公公也应该是圣贤。无耻的人读过书后，往往会变得更加无耻。由于这个人的恶心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搞得跟魏忠贤关系不错的一位国子监司业也受不了了，表示无法忍受，辞职走人。面对如此光辉的荣誉，魏忠贤的内心没有一丝不安，他很高兴，也希望大家都高兴。但这实在有点难，因为他并不是圣贤，而是死太监，是窝不做无耻至极的死太监。要想普天同庆万民敬仰，只能到梦里忽悠自己了。捧他的人越多，骂他的人呢也就越多，朝廷不给骂，就在民间骂，传到了魏公公的耳朵里啊，魏公公很不高兴。可是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背后骂你两句，你能如何？魏公公说，我能。他自信的来源就是特务。作为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对阴人一向很有心得，那么在他的领导下，东厂特务遍布全国，四下刺探。比如在江西有一个人呢，到这个书店买书，看到《三朝要典》就拿起来看，觉得不爽就说了两句，结果旁边一人突然暴起，跑过来揪住他，说自己是特务，要把他抓走。好在啊，那人呢地头熟，找朋友说了几句话，又送了点钱，总算没出事儿啊。这个故事虽然悲剧开头，好歹啊喜剧结尾，下一个故事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恐怖电影。这个故事是我在十多年前读古书的时候看到的啊，一直到今天呢也没能忘记。故事发生在一个深夜，四周无人，四个人在密室里，哎，或者是地下室，交谈着。大家兴致很高，边喝边谈。慢慢的呀，有一个人喝多了，借酒壮胆儿。这位胆大的仁兄就开始骂魏忠贤，越骂越起劲儿。然而奇怪的是，旁边的三个人竟然沉默了，一言不发，在密室里静静的听着他开骂。突然呢，当当一声，门被踢开了，几个人在夜色中冲了进来，把那位骂人的兄弟抓走，却没有为难那三个旁听者。请注意这句话啊，却没有为难那三个旁听者。哎，这就意味着在那天夜里，这几个人的门外有人在耐心地倾听着里边的声音。他不但听清了屋内的谈话，还分清了每个发言的人以及他说话的内容。这倒没什么，当年朱重八也干过这种事儿。但最为可怕的是，这几个人只是小人物，不是大臣，不是权贵，只是小人物。深夜里啊，趴在不知名的小人物家门口，认真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随时准备破门而入。周厉王的时候，但凡说他坏话的都要被干掉，所以人们在路上遇到只能使个眼色，不敢说话，时人称为保证。然而魏公公说，在家说我坏话，就以为我不知道吗？幼稚。周厉王实行政策后没几年，百姓渐渐不满，没过几年他就被赶到了山里去了。魏公公搞了几年什么事儿都没有，严嵩在的时候啊，严党不可一世，也拿徐阶没办法。张居正在的时候，内有冯保，外有爪牙，依然有言官跟他捣乱。魏公公当政时期，这个世界 很清静，因为他搞定了所有的人，包括皇帝在内。除了皇帝，他可以干掉任何人，包括皇帝的儿子和老婆。事实上啊，他也搞到了皇帝的头上。对于天启皇帝魏忠贤是很有好感的，这人文化比他还低，干活比他还懒，业务比他还差，如此难得的废柴哪里去找啊。所以魏忠贤认定在自己的这块自留地儿上只能有这根废柴，任何敢于长出来的野草都必须被连根铲除。所谓野草，就是皇帝的儿子。天启皇帝虽然素质差点，但生儿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到天启六年呢，他已经先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天启三年十月，皇后生下一子，早产夭折。十余天后，惠妃生下第二子，母子平安，皇帝大喜，大赦天下。九个月后夭折。天启五年十月，容妃生子，八个月后夭折。我相信明代坐月子的水平就算比不上今天，也差不到哪去。搞出这么个百分百死亡率，要归功于魏忠贤同志的艰苦努力。比如第一个皇子，由于是皇后生的，大肚子的时候直接下手似乎有点麻烦，但要等他生下来估计更麻烦。经过反复思考后，魏忠贤呢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方法除掉这个孩子。我确信这种方法专利不属于魏忠贤，多半是克氏，因为只有女人才能想出如此专业如此匪夷所思的解决方案。按某些史料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皇后呢腰痛要找人治，魏公公随即体贴地推荐了一个人帮他按摩。这个人在按摩时使用了一种奇特的手法，伤了胎儿，并直接导致皇后早产，是名副其实的无痛人流。如此杀人不见血之神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这一招数流传下来，无数药厂医院估计就要关门大吉了。这件事情虽然流得相当利落，但传得相当快，没过多久呢，宫廷内外都知道了，以至于杨莲在写那封魏忠贤24大罪时把这条也列进去。但皇帝不知道，估计就算知道啊也不信。此后皇帝大人的两个儿子虽然平安出生，但几个月后都去见了列祖列宗了。可惜呀，关于这两起死亡事件没有证据显示跟魏公公有关，充其量只是嫌疑犯。问题在于他是唯一的嫌疑犯，所以只能委屈他，反正他身上的烂账多了去了，也不在乎这一件。除了皇帝的儿子外，这个皇帝的老婆也没能保住。比如玉妃原本呢很受这个皇帝的宠信，但由于怀了孕，魏忠贤决定整整她，联合客氏把她发配到冷宫啊。更恶劣的是，他还调走了玉妃身边的宫女，让她单独在宫里进行生存训练，连水都没给，最后终于饥渴而死。此外，惠妃、容妃甚至皇后，只要是皇帝宠信的能生儿子的，全都挨过整。魏忠贤的努力最终换来了胜利的成果。登基六年的天启皇帝虽然竭尽全力，心身健康，依然毫无收获。魏忠贤的动机很简单，他既不想当皇帝，只是害怕生出的太子长大后比他爹聪明，不受自己控制就不好混了。这个算盘没有打错，毕竟皇帝大人才22岁，还有很多时间，再享个十几年福，让他生儿子也不迟啊。更何况从大臣到太监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即使新皇帝继位也是自己说了算，世间已没有敌人了。天启六年情况大抵如此，但事实上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 首先呢，皇帝大人今年确实只有22岁，不过历史记载他临终时啊也只有23岁。七次魏公公是有敌人，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敌人虽不起眼儿，却将置他于死地。我知道所有的场景荒唐奇异不可理解，都在上天的眼里。6年前他送来了一个女人，把魏忠贤送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创造了传奇。现在他决定终结这个传奇，把那个当年的无赖打回原形，而承担这个任务的也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做张嫣。就在6年前，当这个客氏和魏忠贤打得火热，太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5岁的张嫣进入了皇宫。作为河南选送的后妃人选，她受到了皇帝的召见，面试结果十分之好。张嫣呢，年纪很小却很漂亮，皇帝很喜欢并记下了她的名字。而当客氏见到她时，却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惊恐，她的直觉告诉她，她所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毁在这个女孩的手上。于是她去向皇帝哭诉，执意反对要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一贯对他言听计从的皇帝第一次违背了奶奶的意愿，无论客氏哭天抢地，置若罔闻。非但如此啊，十几天后呢，他竟然把这个女孩封了皇后，史称义安皇后。客氏是个相当精明的人呐，他认为这个女孩太过漂亮，会影响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但是他错了。这个女孩不但漂亮，而且精明，她不但抢走了皇帝的宠信，还将夺走他所有的一切。虽然张皇后才15，但她的心智年龄应该是50多。自打入宫起，就开始跟客氏干仗，且丝毫无惧。经常还把魏公公拉进宫来骂几句，完全不把魏大人当外人。9000岁恨得咬牙切齿，也没办法。到天启3年，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无计可施，让人按摩时做了人工流产。这件事情让客氏高兴了很久，然而他想不到的是，短暂的得意换来了将是永远的。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张皇后发誓，贺氏和魏忠贤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双方矛盾开始激化，由一本书开始。此后不久的一天呢，皇帝来到张皇后的寝宫，发现她正在看书，于是发问：“你在看什么书啊？”“ 啊，万岁，我看《赵高传》。” 皇后这样回答。皇帝没有说话，他虽然不知道托塔天王，却知道赵高。很快啊，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十分愤怒，决定反击。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十分愤怒，决定反击。第二天，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个素未谋面的生人，大惊失措，立即召集侍卫。经过搜查，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武器，此事非同小可呀。相关嫌疑人立即被送往东厂进行严密审查。这是魏忠贤的诡计，他在宫中呢埋伏士兵，伪装成刺客，故意被皇帝发现，而这些刺客必定会被送到东厂审问。在东厂里，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说出指使人，想坑谁就坑谁。魏忠贤想坑的人叫做张国际，张皇后的父亲，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泰山也好，岳父也罢，扯上这个罪名，上火星也跑不掉啊。然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时，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这个人表示，即使死，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行为。不过这位仁兄啊，并不是什么善人，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他只用一句话就说服了魏忠贤，皇上凡事都不怎么管，但对兄弟老婆是很好的，你要是告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没命了。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啊，立刻打消主意，为了信息安全，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皇后是干不到了，那就一心一意地跟着皇帝混吧。可是皇帝已经混不下去了，天启七年八月，天启皇帝病危。病危自然不是勤于政务，估计啊是做木匠太过操劳，也算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啊。魏忠贤很伤心，真的很伤心，他很明白啊，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以后就难办了，拜自己所赐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所以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了。而唯一的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明光宗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生儿子的能力却相当了得，足足七个。不过很可惜啊，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两个，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而另一个是信王朱由检，当时啊17岁，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对于朱由检，魏忠贤呢并不了解，但他明白啊，17岁的人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要想控制，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废柴难得，所以当务之急必须保住皇帝的命。他随即公告天下，为皇帝呢寻找名医偏方，兵部尚书霍维华不服众望啊，仅用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药方。他说呀，用此药方有起死回生之效。出于好奇呢，我找到了这个药方，这个药名叫仙方灵露饮啊，配方如下：优良小米少许，加入木桶蒸煮，木桶底部镂空，安放银瓶一个，边煮边加水，煮好的米汁儿流入银瓶，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直到银瓶满了为止。银瓶中的液体就是灵露，据说有长寿之功效。事实证明啊，这个灵露确实是很有效果的。天启皇帝服用后呢，感觉良好，连吃几天后却又不吃了，病情加重，吃不下去了。其实对此药物我也有所了解，按以上这个配方及制作方法，这个灵露还有更为通俗的称呼，米汤。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即将歇菜的人，这充分反映了魏公公大魏的人道主义精神。 真是蠢到家了。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然后依然头也不回地朝黄泉路上是一路狂奔，拉都拉不住。痛定思痛，魏忠贤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转向专业行当阴谋。当皇帝即将未死之时啊，他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成秀，问他大事可行否。狡猾透顶的崔成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沉默。魏忠贤再问，崔成秀再沉默，直到魏大人生气了，他才发了句话：我怕有人闹事。直到现在，魏忠贤呢才明白，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他找到客室，经过仔细商议啊，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儿，等皇帝走人就搞个离谋换太子，说是皇帝的遗夫子，反正宫里的事儿他是说了算，他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为了万无一失呢，他还找到了张皇后，托儿告诉他，我找好了孕妇，等到那个谁死了就生下来直接当你儿子，接着做皇帝，你挂个名就能当太后，不用受累。这是文明的说法，流氓的讲法自然也有，比如宫里的事儿呢我管，你要不听话，皇帝死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皇后回答，如听从你的话必死，不听你的话也必死，同样是死，还不如不听，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说完他就跑去找皇帝报告此事。按常理，这种事情只要让皇帝知道的是必定完蛋的。然而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对他说出这件事时，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在发出威胁之前呢，他已经找到了皇帝，本着对社稷人民负责的态度，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以保证后继有人。皇帝非常高兴，这很正常，皇帝大人智商本不好使，加上病得稀里糊涂，那脑袋呀也就只剩一团浆糊了，所以魏忠贤相信呢，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但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低估女人。今天的张皇后就是当年的客氏，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她不但有心眼儿，而且很有耐心。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她终于让这个人相信，传位给弟弟才是最好的选择。很快，住在信王府里的朱由检得到消息，皇帝要召见他。在当时的朝廷里，朱由检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朱由检生于万历38年，自打出生以来一直悄无声息，什么挺机、红丸、一公、三党、东林党、六君子通通没有关系，他一直很低调，从不发表意见，当然呢、也没人征求他意见。但他是个明白人，至少他明白啊，此时此刻召他觐见是个什么意思。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没有丝毫客套，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来，吾弟当为尧舜。尧舜是什么人大家应该知道，朱由检惊呆了，像这种事儿啊，多少要开个会，大家探讨探讨，现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收这么大份礼，怎么好意思呢？而且他一贯知道自己的这位哥哥比较迟钝，没准是魏忠贤设的圈套，所以他随即做出了答复：臣死罪。那意思是啊，我不敢答应。这一天是天启7年8月11日，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他决心呢、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 非常危险，绝不能答应。两个人陷入沉默，在这关键时刻，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张皇后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要推辞。”朱由检顿时明白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他马上答应了。8月22日，足足玩了7年的木匠朱由校驾崩，年23。就在那一天，得知噩耗的魏忠贤没有发丧，他立即封锁了消息。魏忠贤的意图啊，很明显，在彻底控制政局前，绝不能出现一个继任者。但就在那天，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的英国公张维迎。 你进宫干什么呢？ 皇帝驾崩了，你不知道？ 谁告诉你的？ 皇后啊。魏忠贤确信，女人是不能得罪的。皇帝刚刚驾崩，皇后就发布了遗诏，召集英国公张维迎入宫。在这个朝廷里啊，唯一不怕魏忠贤的也只有张维迎。这位仁兄是世袭公爵，无数人来了又走了，他还在那里。张维迎接到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迎接信王继位。事已至此，魏忠贤明白没法再海选了，17岁的朱由检好歹就是他了。他随即见风使舵，派出亲信太监前去迎接。朱由检终于进宫了，战战兢兢地进来了。按照以往程序啊，要先读遗诏，然后是劝进3次。所谓劝进，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他当。之所以劝进3次，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3次才当。虽然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和无数先辈一样，朱由检苦苦推辞了3次，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做皇帝。接受了群臣的朝拜后，张皇后走到他面前，在他的耳边对他说出了诚挚的话语：“ 不要吃宫里的东西。” 不要吃宫里的东西，这就是新皇帝上任后听到的第一句祝词。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事实上，张皇后有点杞人忧天啊，因为皇帝大人早有准备，他是有备而来的。照某些史料的说法啊，他登基的时候随身带着干粮啊，就是大饼，都藏在袖子里。天启7年8月24日，朱由检举行登基大礼，正式继位。在登基前，他收到了一份文书，上面呢有4个拟好的年号供他选择。明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就好比开店得取个好名字才好往下干，所以选择时啊必须谦虚谨慎。第一个年号是兴福，朱由检说不好啊。第二个是贤家，朱由检也说不好。第三个是乾盛，朱由检还说不好。最后一个是崇祯，朱由检说哎，就这个吧。自1368年第一任老板朱元璋开店以来，明朝这家公司已经开了259年，换过10几个店名，而崇祯将是他最后的名字。和以往很多皇帝一样，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没有睡着，他点着蜡烛整整坐了一夜，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恐惧，极度的恐惧。因为他很清楚，在这座宫里所有的人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他随时都可能被人干掉。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可能是谋杀者，他不认识任何人，也不了解任何人。在空旷而阴森的宫殿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于是那天夜里，他坐在烛火旁，想出了一个办法，度过这惊险的一夜。 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对他说：“你等一等。”太监停住了，崇祯顺手取走了对方腰间的剑，说道：“好剑，让我看看。”但他并没有看，而是直接放在桌上，并当即宣布奖赏这名太监。太监很高兴，也很纳闷，然后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纳闷的命令：“召集所有的侍卫和太监到这里来。”当所有人来到宫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酒菜，并被告知为犒劳他们的辛苦，今天晚上就待在这里，皇帝请吃饭。人多的地方总是安全的。第一天度过了，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崇祯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魏忠贤绝不会放过他，但事实上，魏忠贤不想杀掉崇祯，他只想控制这个人。而要控制他，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所谓不怕你清正廉洁，就怕你没有爱好。魏忠贤相信崇祯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几天后，他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这份礼物是四个女人，确切地说是四个漂亮的女人。男人的弱点往往是女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这个理论呢是比较准确的，但对皇帝就要打折扣了。毕竟皇帝大人君临天下，要什么女人都有，送给他还未必肯要。对此呢，魏忠贤相当熟谙，所以他在送进女人的同时还附送了副产品迷魂香。所谓迷魂香啊，是香料的一种，据说男人接触迷魂香后呢会性欲大增，看老母牛都是双眼皮啊。就此而言呢，这个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管送还管销。但他万万想不到啊，这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却毫无市场效果。据内线报告，崇祯压根儿就没动过那几个女人，因为四名女子入宫的那一天，崇祯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找到了那颗隐藏在腰带里的药丸。在这个很多史书中啊，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很勤奋，很努力，就是比较傻，死干死干往死了干，干死也白干。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用心险恶的说法。真正的崇祯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其实魏忠贤对崇祯的印象很好，天启执政时啊，崇祯对他很客气，见面就喊长工，称兄道弟啊，相当激动。魏忠贤觉得这个人相当够意思。经过长期观察，魏忠贤发现崇祯是不拘小节的人，衣冠不整，不见人，不大帮结派，完全搞不清状况。这样的一个人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魏忠贤并不这样看，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告诉他，越是低调的敌人就越危险。为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决定使用一个方法。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

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86再度。